家宴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吃， 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昨天呢，在影视剧场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英国影片《王子复仇记》，并请您欣赏了这部影片的上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请您欣赏这部影片的下集。 戏要开演了，哈姆雷特和胡瑞修打着招呼。 胡瑞修， 有殿下这边伺候， 注意我叔叔，好好注意他。 好，殿下。 他们就要来看戏了，我得装疯，你去找个地方。 霍瑞修走了。哈姆雷特迎着国王克洛迪斯走了过去。 你过得好吗，哈姆雷特？ 挺有味儿，我顿顿都吃壁虎啊，我吃空气喝空话，可不能这样喂鸭子。 你答非所问呢，哈姆雷特，这些话跟我不相干呢。 这跟我也没有什么相干。大人，你曾经演过戏是吧？ 演过的，殿下，还是个好演员呢。 你演过什么戏啊？ 我演过 Julius Caesar， 在宫里被人杀了， Brutus 杀了我。 哦，像你这头大公牛居然会被人给杀了啊。演员们都办好了吗？ 办好了，只等殿下的吩咐。 你过来，哈姆雷特，挨我坐。 不，母亲，这东西更吸引人。 说着，哈姆雷特凑到了欧菲利亚的跟前。 小姐，让我躺你腿上吗？ 不，殿下。 我是说把头枕你腿上。 好，殿下。 你当我在说粗话吗？ 我什么也没有想。 躺姑娘腿上这想法不坏啊。 什么，殿下？ 没什么。 你开玩笑，殿下。 谁我？ 是殿下。 现在我成了个专说笑话的，做人不说笑干什么？你看我母亲那个高兴的样子，我父亲刚死了不到两个钟头。 不，都四个月了，殿下。 这么久，那么就让魔鬼去穿孝吧，我可要做件新皮袄了。哦天哪，死了两个月了还没有忘记吗？那么伟人死了就有希望叫人家多记住半年了。 演员走上了台。 我们今晚上演悲剧，向各位先罢工一局，请宽宏大量看到结局。 这算是开场白还算是诗啊？ 真短，殿下。 像女人的爱情。 你真尖刻。 你得先叫声疼才不怕我的刺。 戏开始了。王后葛兰妮斯深感自己丈夫一死马上改嫁的羞愧，国王克洛迪斯起初一直不动声色地看着。可是看着看着，他受不了剧情台词的一再进攻了，他垮了。 点上火把。 最后他没等中场就退席了，这正好证实了他谋杀先王的罪行，这是哈姆雷特试探取得的一大胜利。 都流泪，没受伤的黄条，有的人失眠，有的人酣睡，这是人情世道。 嘿，我的好仁兄，鬼魂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了，这 是在下毒的时候吗？ 一直看出来了。 你好啊，大人。 殿下，请允许我说一句话。 好啊，你尽管说吧。 王生他， 他怎么了？ 他回到寝宫里感到很不舒服， 喝醉了。 不，殿下，是肝火发了。 你应该去找他的医生，才显得你见多识广呢。要叫我去给他下药，恐怕更会煽起他的肝火了。 好，殿下，您说话得简短点，别这样乱缠，离题太远了。 我不乱缠，说吧。 娘娘，您的母亲，她心里非常难过，派我来找殿下。 欢迎得很。 不，殿下，您这种礼貌用得不得当。您要是愿意跟我好好的答话，我就传达娘娘的遗旨；要不，请您原谅我无能为力，只好告退。 这我不能。 不能什么？ 不能好好答话，我的脑子坏了。只要我能够好好答的话，我一定从命。照你说是从母命。好，言归正传吧。你说我母亲， 她想殿下在就寝之前到她房间里去谈谈。 我一定去，谁叫她还是我母亲的呢？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殿下，娘娘要您去见她，这就去。 你看那边那朵云彩像头骆驼吗？ 说真格的，真像一头骆驼， 还像条黄鼠狼。 弓起个背，真像， 还像金鱼， 真像一条金鱼。 那我待会儿就去见母亲去。 我去禀报。 去见母亲。好的，哈姆雷特听从了。 现在是夜里最阴森的时刻，鬼在嚎叫，地狱喷出毒气来沾污着人世。我正喝得下人血，干得出在大白天里头见不得人的勾当。慢点，得去见母亲。哦，心呐，别迷失本性了，别在我那坚定的胸怀里头激起杀心吧。尽管狠了心，可别伤天害理，可以伤他的心，可别伤他人。 原来又是一个圈套。 陛下，他正要到他母亲屋里去，我这就去躲在帘子后面听他们谈话，他准会骂他一顿。像您说的，您说的真高明。做娘的出于本性难免偏心，最好有第三者在旁偷听他们的谈话。回头见陛下，在您睡以前我再来看望，向您报告情况。 我谢谢你。 国王克罗迪斯从演戏里知道了哈姆雷特确实是装疯，尤其他看出了哈姆雷特知道了他的谋杀罪行，要向他报仇，他精神惨败了，感到良心的绞痛，正跪在那里祈祷。 哦，我罪恶深重，招引了天怒，触犯了最古最老的诅咒，杀兄的罪行，我不能祈祷。虽然我愿望和意志一样强，可这只毒手涂满了我亲弟兄的鲜血，难道天上就没有足够的雨水把它洗得血一样白？哦，可是我怎么来祈祷呢？饶恕我这杀人罪，这可不行，因为我仍然占有着使我起杀心的东西，王冠，跟我的野心和皇后。哦，可怜的处境，死一样黑的胸怀。救救我，还可能挽救吧。 哈姆雷特正朝母亲房里走去，在这儿碰见了自己的敌人。 现在我正好动手， 他正在祈祷，我这就动手。 哈姆雷特拔出了剑， 他就一命归天了。我就这样报了仇，还得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了我父亲，我这个独生子却把这恶人送上天堂。哦，这简直是报答而不是报仇。他杀我父亲是趁我父亲罪孽深重的时候，这笔账他死后怎么算只有天知道。照我们人世的想法，这笔孽债该很重，而现在他正在清洗他的灵魂，准备归天的时候，我来解决他，这能算报仇吗？不，收起剑，等到他作恶的时刻，等他喝得烂醉，等他发怒，等他在床上滋情寻乐，等他赌博赌咒，在干什么伤天害理无法超度的坏事的时候，再看到他，叫他两脚踢着天，带着一颗漆黑的灵魂一直滚进地狱里去。母亲在等候，这帖药是叫你把苦日子挨个够。 他又把剑插了回去。听到哈姆雷特的脚步声，伯伦纽斯慌忙躲进幕布后面。 母亲，有什么事情？ 哈姆雷特，你把你父亲大大得罪了。 母亲，你把我父亲大大的得罪了。 好了好了，你的回答真是瞎扯。 得了得了，你的问话别有居心。 怎么了哈姆雷特？ 什么又怎么了？ 你忘了是我。 我没有忘，没有。你是皇后，你丈夫弟弟的妻子，我真但愿你不是我的母亲。 好，我去叫会说话的跟你说。 来来，你坐下来，你不许动。我要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叫你看一看你的内心的最深处。 哈姆雷特早就疑心幕布后面有耳朵，他一剑刺了进去。 救命！ 什么？耗子！死吧！我叫你死！死吧！ 你干了什么呢？ 可他不知道，是波勒纽斯老头。谁叫他多管闲事，自己找上门来？这下不仅没有了耳朵，连命也搭上了。 哦，好一桩鲁莽血腥的行为！ 血腥的行为，好母亲，这跟杀死一位国王再嫁给他的兄弟一样狠了。 杀死国王？ 对，母亲，正是这句话。 不管母亲怎么哭个不停，哈姆雷特决心要伤透他的心。 别老拧着你的手，你坐下来，让我拧拧你的心。我一定拧，只消你的心不是石头做成的。 做了什么事？你敢这么粗声粗气的？ 干的好事啊！你沾污了贤惠的美德，把贞操变成伪善，从真诚的爱情的容颜上夺去了玫瑰色的光彩，画上道伤痕，把婚约都变成了赌鬼的誓言。 什么事？ 请你看看这幅画像。你再看这一幅，这就是他们兄弟俩的画像。这一幅面貌是多么的风采啊！一对叱咤风云的眼睛，那体态不活像一位英勇的神灵刚刚落到摩天山顶。这幅十全十美的仪表仿佛天神特位选出来向全世界公推这样一位完人。这就是你的丈夫。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像颗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你看看，这绝不是爱情啊！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的？是什么魔鬼迷离你的心呢？羞耻啊！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那少女何必再讲贞操呢？ 哦，哈姆雷特，别说了，你是我看清我自己的灵魂，看见里面许多黑点，洗都洗不干净。 嘿，在床上淋漓的臭汗里过日子，整个糜烂的，守着肮脏的猪圈，无休止的淫乱。 哦，哈姆雷特，别再说了， 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尖刀，别说了，好害怕。 一个凶犯，一个恶棍， 奴才不及你先夫万分之一的奴才，一个窃国到位的扒手，从一副架子上偷下了王冠，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别说了， 一个耍无赖的国王。 就在此刻，父王的鬼魂又出现了。两眼直直地盯住半空。 神呐、啊，展开翅膀维护我吧，天上的神呐、啊！陛下有什么旨意啊？ 哎呀，他疯了！ 你可是来责怪你的儿子，怪他拖延太淡漠，耽误了你命令他去做的重要的事情吗？我说， 不要忘记，我这次来为了提醒你那快忘怀的决心。看哪、啊，你的母亲惊慌失措。哦，他正在受良心的折磨，去帮助他 Hamlet。 帮助母亲，对，应该帮助没有参与谋杀的母亲。 你没看见什么？ 没有，什么也没有，就看见这一些。 也没听见什么？ 没有，除了我们的话。 啊，你看呐，他悄悄地走了，我父亲穿着生前的衣服，他走了，就是现在刚刚走出大门。 这分明是你脑子里的幻觉，这种虚无的幻觉常常是起源于疯狂。 疯狂？我的脉搏跟您是同样的平和，是同样的节奏，正常啊。母亲看神面上，不要言不由衷，自欺欺人，把我的指责只当作疯话吧。你向上天忏悔吧，忏悔过去，好好的预防未来。你不要再在野草上让他们到处蔓延吧。请原谅我这番忠告。 Oh, Hamlet，你把我心撕成两半。 哦，那么把坏的一半扔掉，留下另一半来过干净日子吧。再见吧。可是你别上我叔叔的床，就是没有贞操也装着有吧。忍过今晚，那么下一次节制起来也就会容易一些，以后就更容易了，因为习惯会改变人的本性呢。再说声再见吧，哪天您想得到神的祝福，我求您也祝福我。我这样残忍只是为了好。我得到英国去，您知道吗？ 哎呀，我倒忘了，是这样决定的。 公文都准备好了，这老头更催着我走了，我得把尸首拉到隔壁去。真是，这位大臣现在多安静，多谨慎，多庄重，可他生前是位愚蠢多嘴的小人。来吧，收拾好了下场吧。再见了，母亲。 走出王后的房门， Hamlet 又遇上了国王克罗蒂斯。 Hamlet， 布鲁尼斯呢？ 在吃饭。 在吃饭？ 嗯。 哪儿啊？ 不是他吃，是东西在吃他。 一大群官僚虫正在举行会议来对付他。那蛆是会餐的皇帝，我们喂畜生是为了喂自己，喂完自己再去喂蛆。汉国王和受妖犯的只是味道不同，他两道菜都上一个席，就是这么回事。 哎呀哎呀， 有人用吃过国王的蛆来钓鱼，然后再去吃那吃过蛆的鱼。 这话什么意思？ 没意思，无非告诉你国王也要到要犯的肠胃里去走一趟。 Blunis 在哪儿？ 在天上，派人去找吧，万一在那儿找不着他，你自个儿到另一头去找吧。当然了，要是在一个月内还找不到，那你上楼过走廊的时候就会闻到他。 到那儿去找。 他在宫后大驾。 国王克洛迪斯本来就知道把哈姆雷特留在身边的危险性，决定打发他去英国，现在进一步决定当晚就让他去英国送死，借刀杀人。 哈姆雷特，你干出这桩事情使我非常痛心，同时为你的安全我也非常担心，因此必须送你火速的离开。你赶快去准备，船安排好了，风向也顺，只等你出发去英国。 去英国？ 对，哈姆雷特。 好啊， 当然好，我们是费尽苦心。 你费的苦心天知道。走吧，去英国。再见，好母亲。 再说好父亲，哈姆雷特。 好母亲，父亲和母亲是夫妻，夫妻两个是一体，所以好母亲。走，去英国， 跟着他，哄他赶快上船，不要耽搁，我要他今晚走。去吧，一切有关这件事的都已经办好了，请你们赶快。 英国王，如果你重视我们的友谊，你就不能漠视我的训令。那训令里说要你把哈姆雷特处死，你执行吧，因为他是我心里头的一块病，这病得你治，除非治好了，我是再也不会欢笑了。 真的爱着奥菲利亚，可是这位少女由于天真，不了解哈姆雷特的疯话，以为他真的疯了，心就碎了，爱情的理想也就破灭了。现在再加上父亲死得不明不白，情人又走得不明不白，孤单无助，自己却真的发了疯。恰巧这个当口，哈姆雷特托人给霍瑞修捎信来了。 霍瑞修，我们出海还不满两天，一支全副武装的海盗船就来追击了，我们眼看叫他们追上了，不得已只好迎战。交战之下，我跳上了他们的船，他们的船一下子划开了，我一个人做了他们的俘虏。 他们像一群义道，待我很好，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我会报答他们的。请你像逃命一样火速的前来见我吧，这几个好汉会把你带来的。再见，你的知己 Hamlet。 火人秀刚走，欧菲利亚的哥哥雷亚提斯从法国秘密回来了，这使国王十分担忧，怎么好呢？ 他怎么死的我可不受糊弄，什么忠心什么誓言给我扔开，我不怕天罚，我只要为我父亲痛痛快快的报仇。 好了呀，提斯，如果你想知道你的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那你报起仇来要不要先分清楚谁是朋友谁是仇人呢？ 我知道他仇人。 你想知道吗？ 是他朋友，我要这样的拥抱他， 这才像是个好孩子。上等人说的话，你父亲被害不但与我无干，而且我为此也感到悲痛，真相一定会大白，如同你的眼珠遇到光明。 你得唱。 这是谁在闹？ 好妹妹，好好菲利亚。 是那坏管家偷了他东家的小姐。 火烧我的心吧。哦，玫瑰花。哦天哪，难道少女的理性像老人的生命一样脆弱？我发誓要叫害你发疯的人来偿还他的罪行。 再见了，小鸽子。这是迷迭香，表示记忆的。爱人呐，你记住，这三色堇表示相思。茴香花和漏斗花给你，云香给你，留一点给自己，到礼拜天叫他做慈悲草。哦，你一定要带的别致一点。这是雏菊，原想给你紫罗兰，可是我父亲一死全都枯萎了，人家说他收成好。 上帝，你看见吗？ 他永远不再回来。愿主可怜他灵魂。我求您宽恕一切的人，愿主同在。 火瑞秀陪伴着 Hamlet 回国了，他们在坟场碰见了掘墓人。 这是谁的坟呢？ 我的。 我看是你的，因为你在里边。 你在外边，先生，所以不是你的。我哪怕不躺在里边，可还是我的。 你明明在里面说是你的，可只有死人才要坟，你在死缠。 是死缠呐，那咱就别再缠了。 给什么人挖的坟呢？ 不是男的。 那是个女的？ 也不是。 要埋的究竟是谁呀？ 本来是个女人，可现在是个死人。 他死抠字眼儿，说话得留点神，不然就被他抓住短处了。 你当挖坟的有多久了？ 我不早不晚就在老王爷 Hamlet 打败了 Ferdinand 那天上的功。 那有多久了？ 这你不知道，连傻瓜都知道，也就是那天生的小 Hamlet， 他现在疯了，送到英国去了。 哦，对了，为什么送他去英国呢？ 哎，因为他疯了，让他到那儿去治脑子，要治不好那人也不在乎。 怎么？ 那人看不出他疯，那人跟他一样疯。 他怎么疯的？ 都是疯的，离奇。 怎么离奇啊？ 嗨， 脑子出了毛病。 毛病出在哪儿？ 就出在丹麦。 一个人埋在地里要多久才能腐烂呢？ 嗨，他在死以前没有先烂，可以拖个八年或者九年。治皮子的可以拖九年。 怎么他耐久些呢？ 因为干他们这行呢，皮最厚，可以常年透不进水去。他妈的，死人一碰到他妈的水是准饱了。瞧瞧这骷髅，这骷髅在地下埋了有23年了。 他是谁呀？ 还不是个疯小子。你猜他谁？ 不知道。 真是个不得好死的疯小子。有一次把一滩酒浇在我头上，这骷髅啊就是尤里克的头，给皇上解闷的。 是他？ 就是他。 让我看看。可怜的尤里克，我以前见过他，他是个滑稽百出、妙想天开的家伙。他老是把我背在他的背上。现在叫我一想起来就不好受，就觉得心里直恶心。这两片嘴唇我不知道亲过有多少次了。还挖苦人吗？唱歌吗？调皮吗？你那股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的滑稽劲儿呢，没留下点来笑笑你自己吗？下巴笑掉了，你现在到小姐房里去，对她说，抹粉抹一寸厚，临了还不是这样，让她笑笑吧。可慢点儿。国王、皇后和宫里的人，他们给谁送葬啊？仪式这么草率。 这埋葬的人显然是一个寻了短见死掉的。 你听， 怎么问话的像是莱阿提斯？ 还有什么仪式？ 这是莱阿提斯，一个高贵的青年，听啊。 还有什么仪式？ 他的葬礼已经受到通融，超过我们职权，他死状可疑，要不是上面命令变通教规，他本该就埋在荒郊僻野，得不到超度。 没别的意思了？ 别的意思，我们不能再亵渎圣规了，像对平安死去的灵魂那样给他唱安魂曲。 让他入土吧。但愿从他洁白无瑕的肉体开出鲜花来。 告诉你这个刻薄鬼，我妹妹一定能当天使，下地狱的是你。 怎么？那美丽的奥菲利亚， 花伴着你，安息吧。我本来指望你嫁给 Hamlet， 拿鲜花装点你新婚的床，想不到撒在你坟上。 哦，我但愿千灾百难都落到他头上。哪个该死的混蛋害得你丧失了灵性？慢点盖上土，让我最后再拥抱他一回。 好，把死的活的都盖上土，把黄土平地堆出个大山来。 是什么人 他的悲痛最沉重，那是我 Hamlet 王子。 Hamlet 控制不住自己热爱 Ophelia 的感情，他跳下了墓穴。 魔鬼要你的命，你说错了，你快别掐着我的脖子，你快放手， 快把他们分开。 我巴不得为了这个事情跟你一直打到我死。 哦，孩子，为什么？ 我爱 Ophelia， 40,000个弟兄的爱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我爱情的分量。你能为他干什么？ 他疯了 Leotis。 你呀，你能干什么？哭吗？打架吗？绝食吗？撕衣服吗？喝毒药吗？吃条鳄鱼吗？我敢。你是来哭的吗？你想跳坟来吓我的面子吗？跟他活埋在一起我也敢。夸什么高山大岭，不管多少土我一个人扛了。你会嚷我叫得更响亮。 他这全是疯话，他一发作起来总是这样，只消一会儿他就会静下来，像个孵雏的母鸽子。 你听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呢？我是一向爱你的呀。好吧，这不说也罢，好汉要闹就随他们闹去吧。猫儿要叫，狗儿也总要咬。 Horatio， 我请你去照顾他。 Gertrude， 去看住你的儿子。 阴险的国王克洛迪斯支开了 Horatio 和王后，他抓住了莱亚蒂斯。 Laertes， 我要分担你的悲痛，你不要拒绝我，你要把我当作心腹密友。醉在谁身上，刀落在谁头上。嗯， 我就这样。可你说为什么你不去惩办他呢？ 因为有两个原因，在你也许是无所谓的，可是在我关系重大。他母亲皇后身边少不了他，至于我呢，不管这是我优点还是我缺点，身边也少不了他母亲。就像行星离不开轨道，我也离不开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老百姓非常爱戴他，他们用好感包含了他的过失，即使他错了也对了。 那我就该让我父亲白死了，白白把我妹妹害成这样。多少人为我妹妹夸过口，说这样十全十美的品貌是举世无比，我一定要报仇。 放心睡你的觉吧。 他们背着王后继续在密谋对策。 你不要以为我是个麻木不仁的人，让人家气势汹汹地揪住胡子还只当是开玩笑呢。既然他回来了，我想好了一个主意，要纵容他去做件事。这计谋准叫他有翅难飞，而且死了也不会有半点闲话，连他母亲也不会猜疑到什么，只当这是个意外。 一定从命陛下，如果陛下安排他死在我手里那就更加好了。 要借重你，你在国外人家常提起你， Hamlet 也常听到，他们说你有一项特长。两个月前有一位从诺曼底来的绅士，他说你了不起，他对你真是赞不绝口，说你的武艺又是如何的高强，特别是你使的一手好剑，他说要是有人敢和你交手将大有可观。哼，他这番夸奖叫 Hamlet 的心里着实的不服气，因此他什么别的也不想，只盼你早些回来跟你比一比。好，这正好。 正好什么陛下？ Leotis， 你真爱你父亲吗？还是故意装出一副苦相，徒有其表而已？ 问这干嘛？ 我们心想做的事情就该去做，光想不成功，那就会三心二意，犹豫不决，像说空话，杂念无休无止，那该做的事情反而给耽误了。我们谈关键问题吧。我们叫人夸耀你的武艺，激他跟你比一手，来赌一个输赢。 Hamlet 为人大方，他绝不会查看剑的，再鬼混一下，你就能挑上开了口子的那把剑，比剑的时候暗算他一下，你就报了仇了。 就这么办，我还要在剑上涂一些毒药，我买到了一种油膏，毒极了，只要在刀尖沾一点把人刺出血，那什么药也救不了他的性命，哪怕只擦破点皮。 万一你失败了，慢着，想想看，你们的表演应该有重赏。有了，等到你们比得又热又渴，他想喝的时候，我就马上给他一杯药酒，只要他抿一口，就算他逃过了你的毒箭，我们也能够如愿。 用三重保险来暗害王子的计划，居然被慷慨大度的王子 Hamlet 接受了。 来 Hamlet， 请你们拉拉手。 请你原谅先生，我对不住你，你是大丈夫，原谅我吧。在场的一定都知道，你也一定听说了，我害了多久神经错乱的病。要是我的行为伤了你的感情、荣誉，激起了你的憎恨，我声明是由于疯狂。 Hamlet 侮辱 Laertes， Hamlet 不会。要是 Hamlet 迷失了本性，身不由己的时候得罪了 Laertes， 那 Hamlet 没做， Hamlet 要否认，那是谁干的呢？是疯狂。这样说， Hamlet 也是受害的一方面，他的疯狂是 Hamlet 的敌人。先生，让我当着大家否认我是有意得罪你的吧，请你大度包含，宽恕一切，只当是我在隔墙放箭，误伤了兄弟。 狂妄无理的莱亚蒂斯没有一句回话就抄起了剑。 拿剑过来，来吧。 我是陪你的莱亚蒂斯，我跟你来比，你的本领高明，就像是黑夜里的星星，格外的明亮。 你讥笑我？ 不，我不是。 拿剑来吧，奥斯利克，我的 Hamlet 知道怎么赌的吗？ 我知道，陛下，你把赌注压得弱的一边了。 我不怕你输，双方都不弱，既然他强一些，就跟他让几个回合。 这把太重了，给我换那一把。 这把倒还合手，这几把长短一样吗？ 一样，殿下。 嗯， 那张桌子给我摆上几盅酒， Hamlet 要在头两回合击中了，让所有的炮台一齐鸣炮，国王要为祝贺 Hamlet 干杯，再在杯里放进一颗珍珠，这比历代所有皇冠上的珍珠更为贵重珍贵。给我杯子，等鼓声一起，号角就齐鸣，号角声传到了外边的炮手，让炮声响彻天庭，传遍普天下，说国王为了 Hamlet 干杯， 国王为了 Hamlet 干杯。 来，开始吧，你们裁判要留心看好。 来吧，先生。 来，殿下。 没中，裁判员。 中了，是明明打中了。 好，再来。 停一停， 把酒拿来。 Hamlet， 珍珠归你了，祝你健康。把酒送给他。 先比完这一回，边上搁一搁吧。 Hamlet 把毒酒放到了一边，接着比剑。 来，又是一下，对不对？ 碰着了，碰着了，我承认。 皇儿得胜了。 他热得喘不过气，来 Hamlet 拿手巾擦擦汗。 为了祝贺儿子的胜利，王后格鲁尼斯拿起了儿子放下的那杯毒酒。 不要喝。 一定要喝，我请陛下原谅。皇后，为了你的胜利，干杯 ，Hamlet。 谢谢母亲。 来不及了，这次我打中了。 我看靠不住啊。 我的良心还有点过不去。 我来替你擦擦。 来第三回吧 Latius， 你太松劲了，我请你使出全副的狠劲来，你可别跟我闹着玩啊。 真的吗？ 来吧。看剑。 Latius 的毒箭刺中了 Hamlet。 拉开他们震动器吧。 不行， 再来。 Hamlet 夺过毒箭又刺中了 Latius。 怎么了 Latius？ 我得了报应，自己害了自己。 怎么了殿下？ 皇后怎么了？ 她看见血晕倒了。 不，不是酒，是酒，我的好 Hamlet。 哦，阴谋啊！ 把大门关上，凶手呢？把他查出来！ 在这儿 ，Hamlet。Hamlet， 你也完了，你至多还有半小时生命。那件凶器就在你手里，开过口，吐过毒药。这招毒手也害了我自己，我倒下了，再不会起来了。你母亲是毒死的，我快完了。国王，国王是罪魁。 剑上还涂毒药，好毒药，你毒吧。 剑刺进了这个敌人的胸膛。 我们互相宽恕吧，高贵的 Hamlet。你杀我和我父亲，我不怪你，你也别怪我。 天赦了你的罪过，我随后就来。 莱亚蒂斯死了，哈姆雷特也奄奄一息了。 我死了，瑞修。 苦命的皇后，再见。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人们，你们亲眼看见了这场变故。要不是死神来追索我的生命，要是我还有时间，我能告诉你们，随他去吧。我死了，侯瑞秀。猛烈的毒药已经渗进了我的心灵，如果你真的在心里记着我，你就慢一点去寻找欢乐，就忍痛地活在这冷酷的人间，讲我的故事吧。此外，沉默吧。 叫四位队长把哈姆雷特抬到平台上去，如果他能够临朝当政，一定是一位贤君。为了追悼他，我们用军乐、战士的葬仪来向他致敬。去，叫战士鸣炮。晚安，好王子。成群的天使将为你而歌颂。 王子哈姆雷特杀死了奸王克洛迪斯，完成了复仇的使命。由于他也中了毒箭，却没能实现他改造社会的理想。但是正像别林斯基说的，哈姆雷特的力量不在于他解决了问题，而在于他提出了周围世界是不公平的问题。他的力量还在于他是多么能够而且多么善于揭露那个世界。 听众朋友，英国影片《王子复仇记》就全部为您播放完了。今天的影视剧花园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